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居民和原佛教教徒4月30号在草田面首城里村会馆前赶走了要驶进萨德部署地点的2辆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油槽车。